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湘军革命56周年之际，驻朝武官团向敬爱的金正同志呈现了花篮和贺信。花篮和贺信是由武官团团长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国防武官张平24号转交给我国人民武装力量向陆军大将朴永哲同志的。